风的日记，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。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端庄御水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。多谢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，如今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。 Signor Pretorio, io vedo così.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那些破旧背包开始了旅途，带着停不下来的脚步。黎明黄昏都像交换了速度，只有黑夜永远的停住。从前的爱注定回不来，你没有告别的离开，漫长等待，太阳刚出来，谁会明白？春天的小雨滋润了泥土，花一切来到最初。夏天的温度盛开的果树，以为幸福停住。秋天的落叶干燥了世界，发现不会再见面。冬天的飘雪一颗心凝结，不再回到了起点。就背包开始了旅途，带着停不下来的脚步。黎明黄昏都像交换了速度，只有黑夜永远的停住。从前的爱注定回不来，你没有告别的离开，漫长等待，太阳到出来，谁会明白？春天的小雨滋润了泥土，把一切带到最初。夏天的温度盛开的果树，以为幸福会停住。秋天的落叶干燥了世界，发现不会再见面。冬天的飘雪一颗心凝结，又再回到了起点。春天的小雨滋润了泥土，把一切带到最初。 光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继续来听歌，听到的是高野爱和潘玮柏一起合唱的《出乎意料》。高野爱被称作为下一个亚洲的蕾哈娜，星光睡梨子，她举手投足间都自然散发着结合西方和东方的自信和害羞，在舞台上的表现呢也是特别的自然大方，而在她个人的首张专辑当中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。 爱也属于你，拍拍就为你打打气，好像就是在那天起，常常会和你不期而遇。有的人为了一棵树放弃那片森林， 这么小的事情 却让人很开心， 就好像是我终于遇见了你。 爱你的美好， 寓言其实就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，所以呢，在寓言当中有没有很多不存在的事情，也有一些动物或者是神，它给人启示的一个文学的题材，最早呢就是在庄子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韶涵演唱的，歌名就叫《寓言》。 我

都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江美琪她有一个外号叫第二眼美女，什么意思呢？第一眼看上去还好，第二眼看上去哇漂亮。她呢有一副好嗓子，使她出道至今一直都备受关注，目前无论是在任何地方，她的专辑销量都非常的喜人。接下来我们听到你会不会变。 忽然间你的心就不见，明明还坐在我身边，看着你若有所思的双眼，把我放逐到另一个世界。交谈间有些客气字眼，点缀在你淡淡口吻间，看星光满天，寂寞悄悄地上演。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和失落在一线之间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今晚你会有心绪感觉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？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，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。 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，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。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，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，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。你试图拒绝人间，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，再次地褪去外壳，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。柯以敏，温柔的拒绝。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分对你的爱，我将不只感到如此的无奈。我多么希望清醒在你柔柔的胸怀，可是你只轻轻地把头甩。

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滚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，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。 有的时候手上握着一个东西，你握得越紧，它就会流走得越快。所以呢，有智者的劝告，就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，都要及时从里面跳出来，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握住它的松度和紧度，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《到不了的地方》。 我闯了祸，你却还拉着我，这一吻我无力再承受，转过头不让你看见我软弱，就怕你是懂紧握，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，结果挣脱却不曾一心停留，异乡的星空依然沉默，只有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，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，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，追过的风景在我身后，声音自远远越长，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，现在才懂，只是想逃走，只顾挣脱却不曾为谁停留，雨后的彩虹划过天空，好像谁都看穿我在怕什么，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，还是说那天已经没追过的风景在我身后，声音自远远越长，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，可惜时光它从来不停留，冷冻的爱的时光来解冻，原来我的尽头就是让自己回头，去天涯海角，只想守着你那个梦。只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，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，香气越聚越浓，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，可惜时光它从来不停留，冷冻的爱等时光来解冻，自己不再让自己难受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只想守着你那个回眸。

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零三三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素贞就是白素贞的素贞，这是首歌名出自于民间爱情故事《白蛇传》。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呢，后弦加入了自己的想法，延伸成为穿越故事。这首歌呢，就是在后弦西湖环游的时候呢获得的一种灵感。 一梦回当年，西湖边阳影有几位，四角如三千，龙井十七篇，执笔春到岁，抱河内烟成灰，再对三年的雨水，转一圈看年雪如飞，月下见一杯，天风很凄美，一饮而尽，你在眼前浮现，素贞是沉默人不忍说再见，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是那个夏天冰的香雪，无过的三峡之缘，素贞是沉默你对你说抱歉，匆匆一别不曾再回十几年，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言， 那天是大桥的半个在断桥沿，模糊间感觉有个浪冲繁华相见，手里拿着方子他说他叫许仙，上面写着很多天书里才见到的事情，可是他不能忘记凡事就没有爱情，偷我在梦中梦里把他偏方收起，只能回到千年之前给素贞带去纪念， 三年的雨水转一圈，当年雪如飞，月下见一杯，偏方很凄美，一饮而尽，你在眼前浮现，素贞是沉默人不忍说再见，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是那个夏天冰的香雪，路过的三峡之缘，素贞是沉默你对你说抱歉，匆匆一别不曾再回十几年，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言， 怀念当年就算依旧浓烈，缘分飞花似箭，斜阳里风似蝶，只水为缘那情我明月， 素贞是沉默人不忍说再见，匆匆一别不曾再回十几年，秋季簌簌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凝住了誓 来听到的是收录在了许巍专辑《时光漫步》当中的这首《漫步》，李佳琦曾经在《中国好声音》的第四季当中翻唱过这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版本的《漫步》。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

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，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有很多话想留在夏天说。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，跨过原野，铺在山与海之间。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，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，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苦难的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当今面面心痛，望苍天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人世间有百媚千模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如影水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 其实根本就没有特别远，它只是代表某一个时间，你说过的一句誓言，做过的一桩琐事，等岁月变得云淡风轻，唯有那些人那些事儿还固定地盘旋在了记忆当中。命运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，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，解不开的呢就是命里的结。接下来听到陈飞平《永远到底有多远》。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，掀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画面，谁不曾为了情感辗转寸断，苦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，早就明白可心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，却 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是我曾为了情感长思短，苦恨的前世是无辜的脸，早就明白可于心也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阿木演唱的《某个女人的美》，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我是吴桐，拜拜。 等过了春夏秋冬，她却在远方失踪，你吹着冷冷海风，你只能泪流海中，一些感动在他记忆中也沦为平庸，一张船票无法让他回到你的时空，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瞬间的诺言被谁的谎摧毁，我想最难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在谁的枕边搁浅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唇间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，我想最难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 是某个